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林志恩。 时间来到下午的5:12，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天主持的有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想跟大家谈一下，政府早前就提出要修订保护海港条例。就讲的话是其中包括就是为一些小型的海港改善工程呢就是拆牆鬆綁。咁包括呢就是为16项嘅一啲海港改善工程啦，包括譬如係起海濱长廊啊、行人板道啊、单车径啊、观景台、码头等等呢啲嘅填海设施呢，咁就可以呢豁免一个係不可填海推定嘅一啲測試。咁就可以由司长级嘅官员呢去到豁免，去到批准相关嘅工程去到进行。并且另外一啲嘅譬如小型嘅非永久性填海工程啦，亦都可以呢係同样地豁免于头先讲嘅不可填海推定嘅原则。同样呢係可以得到司长级嘅政府人员批出豁免嘅，林志恩。早前呢啲嘅建议讲出咗嚟之后呢，社会就好多嘅讨论啦，就包括係其实现时嘅保护海港条例是不是太嚴呢？是不是剛才所講的一些改善工程都做不到，而令到政府需要提出這些修訂呢？也都有些人就擔心就是將來究竟有些什麼工程會因為這個修訂而上馬。至於昨天立法會的發展事務委員會也都有討論相關的修訂，林智恩。 是啊，剛才陸宇光提到其實現在那個豁免的範圍就包括影響海港不多於三年啦，範圍不多於三公頃的非永久填海工程啦，又或者不多於0.8公頃的即係海港改善工程，咁呢個係永久性嘅。咁0.8係一個咩概念呢？即係大概一個草地足球場嘅面積啦。嗱，咁講到咧呢一個嘅即係新嘅一啲修訂嘅情況咧，咁就有一啲嘅議員都提出咗一啲關注啊。譬如有議員咧就擔心，會唔會咧有一個不停填所謂叫0.8公頃嘅情況咧？即係會唔會令到個海港即係越縮越窄咧？咁司長喺佢批出豁免嘅时候又会唔会有一啲所谓叫累积性嘅影响评估啦？咁呢个第一样。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其实咧会唔会即系个修订之下咧，可能会有一啲所谓叫斩件式嘅工程申请咧？即系譬如有啲项目倡议人，佢可能本身有个大型嘅填海嘅计划嘅，咁将佢逐小分拆成唔同嘅细项目，去避开嗰个法例上面要求咧？咁呢啲都系即系议会入边咧提出嘅一啲关注嚟嘅。 咁或者讲多少少呢条条例嘅背景先啦。这个保护海港条例呢就係1997年呢去到定㗎。咁当中呢就对于填海工程呢有一个所谓不可填海推定嘅原则，就讲緊呢喺一个指定划定嘅维港范围内呢有一个不可填海嘅推定啦。咁后来经过一啲嘅官司司法复核啦，咁就法庭就判断呢这个填海係需要证明有凌驾性嘅公众需要先至可以咧，系推翻头先嗰个不可填海推定嘅。咁就政府就一直都话啦，系咁样嘅条文咧，就系太紧啦。咁都会令到一啲小型嘅改善海港工程咧，吓头先所讲啦，一啲嘅可能系行人嘅海滨长廊啊，或者观景台等等咧，就无法推行到。咁所以咧就今次要拆墙松绑啦。咁但系咧就头先都讲啦，即系头先讲有两个情况系可以豁免不可填海推定呢个嘅原则嘅，包括咧就系呢个海港改善工程，咁就每一次就系可以由司长级嘅官员咧去批出呢个0.8公顷嘅一个工程嘅面积啦。咁啊，头先你都提到啦，咁有啲议员就担心会唔会 啲工程就會 0.8 咁樣起落去，咁就令到個海就越填越細咧。另一個咧就係講緊係非永久性嘅填海工程，即係講緊一啲可能係暫時性嘅填海、臨時性嘅填海。咁就講緊咧就係三公頃嘅上限啦，咁就填海不超過定嘅三年咧，咁就可以亦都可以豁免到頭先講嘅條例裡面有關於不可填海推定嘅原則嘅。咁但係亦都有人啲人問啦，咁其實三年呢個臨時嘅填海，咁你知而家有時有啲嘅工程咧係可能會係因為種種嘅原因而延期噶嘛？咁如果嗰個臨時填海未能夠喺三年之內去到處理好嘅，咁又會點樣處理呢？咁呢個咧都係有議員喺尋日嘅會上面係提出 嘅 噃。 係啊，咁除咗頭先提到嗰個累積性嘅影響評估啦，咁就議員咧喺呢方面咧就提到咧係咪需要咧就住嗰個總填海嘅即係面積去做一個封頂啦？咁另一個關注咧就係關於個填海嗰個範圍嘅形狀啊，嚇，即係有一啲議員就擔心，譬如 0.8 公頃咧，頭先講到概念大概係一個即係草地足球場嘅面積啦。咁如果係一個好窄好長嘅即系形状嘅填海，又会唔会影响咗成个维港嘅景观咧？即系甚至即系有人觉得即系填到越嚟越窄嘅情况咧？咁就住呢两个关注咧，就发展局局长凌汉豪都有一个回应嘅。咁佢就话咧，因为而家个条例个目的咧就系要拆墙松绑啦。咁如果再喺个法例入边咧去限制嗰个即系总填海嘅面积或者所谓叫封顶咧，就会有违嗰个拆墙松绑嘅政策原意。咁但系咧就住嗰个所谓叫做限制填海範圍形狀咧，咁呢個發展局都有回應嘅，佢都理解就係話，如果係填到好窄好長嘅話咧，呢啲方案咧可能會侵犯咗個海港嘅形態，咁喺呢方面咧就當局就會再去三思去考慮個修訂嘅。 嗱，不如問下各位聽眾啦，咁啊呢條嘅保護海港條例，咁而家政府就提出要修訂啦。咁大家認為啊，即係呢個嘅修訂嘅方向如何咧？認唔認為而家嘅條例太緊，需要拆牆鬆綁咧？就算真係拆牆鬆綁嘅話，咁頭先講嘅一啲修訂嘅內容啊，大家覺得又點咧？有冇需要去斟酌一下，要為呢個嘅填海嘅一個範圍或者面積去到做一個封頂嘅動作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咁而家林智恩啊，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就系实职员卓，亦都系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嘅成员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你好你好，你头话讲好似好多观点都系我提出。 请你，咁你请你仔细啲再讲下啦。 嗱基本上如果你唔介意，我即系做一个总结啦。 好啊，好。 大家要明白嘅各位市民，今日嗰个条例乜咧？今日的條例就一刀切，冇分大細，冇分永久非永久。總之填真海就要證明要有凌駕性公眾需求，仲要有一個叫做有力同埋令人說服的 CCM。咁今次咧，佢將佢拆開咗三樣嘢嘅，就啱啱好似你話啦，三公頃內三年內嘅臨時啦。第二咧就係5.8公頃內嘅永久性填海。第三咧就是、超過三公頃大型嘅永久性填海。咁當然咧，社會最關注係最尾嗰、那個超過三公頃嘅大型嘅永久性填海。咁呢類嘢咧就保留曬今日嘅條件嘅，即係要有呢個凌駕性嗰啲咁嘅嘢。咁就加咗咧特首同行會把關。嗱，以前嘅問題點解今日會咧叫政府要做嘢咧？以前冇人話事，下邊啲人要做一啲凌駕性公眾利益嘅嘢，你諗下佢咁嘅 level， 佢點會孭飛啫？系咪？如果到時俾人 JR 成功，佢實炒油啦。咁所以佢乜都唔做。嗱，咁行會把關咧，我又覺得好多啦。行會把關，咁第二日出咗事就行會孭飛。咁行會孭飛，佢會唔會亂咁嚟咧？好冇面噶嘛，人哋 JR 成功係咪？咁呢個我又唔係咁擔心。唯一就話如果個法律權益有冇收窄，譬如話以前有人市民去司法覆核佢，咁法庭就話 OK， 我受理。今日法庭會唔會話？咦，你司法科嗰度呢個行會同特首都覺得已經有凌駕性利益嘅喎，我連門檻要提高啲，你仲有冇啲乜嘢證據顯示呢樣嘢唔係凌駕公眾利益啊？咁如果佢門檻提高咗咧，有啲問題啦。咁但係政府就話問過律政司，唔會嘅，法庭唔理你特首同行會有冇參與嘅，總之佢自己啊單方面聽嗰、那個。申請個人嘅陳述嘅啫，咁如果係咁，咁啊都要信住佢啦，係咪？但我哋永遠都唔知喎。 最去到最终有阵时阿福系法庭点判我哋先知。嗱，我最担心咧就细型嗰啲点八公几啲永久性。而家咧佢连凌驾公众利益嘅需求都炒埋，司长签个名就得。咁啊，海滨长廊、单车径、观景台，咁老实讲，嗱，我唔系话佢真系会得大开门户，真系乜都放晒。但老实讲，呢啲嘢边一个区唔想要啫？你冇咗呢个凌驾性要求，区区见到你有，我又要有；我有，佢又要有。咁我做一次，你又再做大啲；你做大啲，我又再做大啲。不停咁填，点八公顷填，连下个海唔知剩翻几多。咁所以我要求佢话，你同一个地方，你只可以填一次，系咪？你唔好填完人哋嗰个海滨阔过你，你又话我要再阔过佢，又再填多次。第二呢，你所有呢啲咁嘅永久性嘅小型工程，唔使证实凌驾性，嗰啲咁嘅需求嘅话咧，你有个封顶啊嘛，系嘛？我唔知你有十公顷、廿公顷，你有个封顶，唔系一路点八点八十一百个点八就系几多啊？就已经八十噶咯，系咪？但系佢又唔制，政府佢话咁啊，即系又捆绑，咁上限佢又唔制，同一个地方净系做一次佢又唔制，咁呢样嘢我哋实际现在收唔到货啦。不过我提出呢，就话如果有人点八公顷起条好窄嘅观景台，一路掘到去海中间，咁啊天下无敌啦，系嘛？365度，乜都系你威晒，咁但系即系阻咗好多地方，咪即系好搞笑啦。咁佢哋话明嘅，佢睇漏咗，咁佢哋咧就会得点八公顷，再加埋可能将来会得话唔准伸出岸边多过几多几多，咁就系咁啦。 嗯，田北辰，头先你即系关注到咧，会唔会话嚟紧嘅一啲小型填海，系涉及海港改善工程，会0.8公顷、0.8公顷咁不断咁累积起落去咧？咁嗱，今次咧其实建议嗰个修例个框架咧，当然首先系有司长级嘅政府人员去批出豁免啦，但其实亦都话咧系需要继续重视公众参与嗰部分，要咨询海滨事务委员会、区议会同埋持份者嘅意见。咁你会唔会其实？呢啲地方已经有人会去到关注到累积性影响个问题，而去到可能一啲后来嘅一啲项目可能会有人阻止咧。 你谂下，如果系自己识得自制嘅，自己制衡自己嘅，大家都咁乖嘅，我哋唔使咩保护海港条例啦。 嗯， 我哋好多年前整呢条条例为乜啫？而家最惨就系嗰啲叫做竞争性啊！我原本。就起咗一个海滨长廊俾人行嘅啫，点知隔离区咧就加多一个单车径，咁下一个区咧又加多一个叫做跑步径。你知跑步嘅人就唔中意同单车一齐嘅，呢两种人咧又唔中意同行人一齐嘅，行人一齐嘅，系咪？咁仲有啲彩道咧就观景。咁如果有个区四样嘢都做，咁咪梗系阔好多啦。咁之前做咗啲漏咗一样嘢，佢又话又要加阔啲。咁你唔可以话佢错啊，系咪？如果我系个居民区民啊，我都会话喂，点解人哋咁阔，我咁窄啊？啊，而家我居好多人玩风火轮、啊，风火轮系险嘅，唔好同行人，唔好同跑步啲一齐、啊，单车都唔想、啊，不如整多条风火轮啦、啊。咁你点啊？系咪？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唔系话即系个个市民都系会咁做，而系区同区之间。都有啲比較噶嘛，有啲嘢人哋有你冇，你又要加，咁個個都係咁加落去，冇可能噶。咁所以我話要一個上限，唔係過分、啊。你點可能有啲嘢冇上限嘅啫？係嘛？ 嗯 嗯。田北辰都想同你傾下嗰個公眾使用權嘅問題，因為咧其實而家個豁免清單咧就冇話明咧個填海工程必須要係興建政府設施啦，或者必須要係開放去公眾使用。咁有啲人就擔心會唔會令到個海濱係商業化啦，或者需要消費先至可以用。你點睇呢一個觀點啊？ 哇！喺你填身呢啲一定緊係放俾公眾用噶啦。佢而家个 list 有16样嘢嘛，呢16样嘢我就冇写低晒，不过一定都系开放俾即系公众噶啦，冇可能系俾一个私家咁样去做噶，系咪？ 我想跟進翻頭先講嗰個，即係正正係因為咧，區區都可能希望喺自己個區度做一啲嘅海港改善工程啦。咁變咗咧，就如果設立咗一個上限嘅話，咁其實亦都令到政府可能好難去處理點樣分配呢啲嘅填海嘅叫做配額啦。咁而可能亦都將來會有一啲新嘅社會需要，可能將來又有其他地方想做一啲嘅改善工程嘅。咁如果設咗上限，會唔會令到呢個嘅發展係有啲限制咧？ 呢、這個世界邊有嘢係永恆嘅？冇一條法例係永恆啦。而家講緊係，既然佢想撇除咗凌駕公眾利益嘅呢個條件，係咪第一個階段你咪整個上限咯？咁整個上限咪先到先得咯？咁我相信好多人會都遞紙落嚟嘅。咁點八點八點八點八係咪？咁一去到上限，咁就收咗啦。收咗之後睇一個環境點。睇下社會嘅反應點，咁咪下次再嚟立法會咯。幾時講過話修例一修就50年之後唔可以喐嘅咧？係咪成日都係咁做嘅咧？我哋咁唔夠咪再嚟揾我哋咯。好過佢而家完全係冇一個限制嘅、哦，咁我都唔知佢點樣把關，係嘛？ 嗯， 佢連同一個地點唔可以再擴闊，佢都唔肯制、哦。你諗下。呢、這个好大问题、哦，我初初谂唔到呢样嘢，系嘛？突然之间人哋做咗我啲居民，我啲居民话要，咁我又再整阔啲，你谂下系咪人之常情？ 咁而家呢个条例即系避免到头先所讲，即系譬如可能有啲大型嘅工程分斩，即系唔同斩件式去做申请，去避开嗰个法例要求。呢、這个而家会唔会出现呢个情况？ 呢、這个就我有问过政府。佢而家咪有个叫做三年嘅临时嘅，系，佢嗰个三年嘅临时，咁佢会唔会即系又分唔同嘅地方啊？ 嗯， 咁佢唔会嘅，一个 project 就一个地方嘅啫。咁你就要即系喺嗰段时间搞掂。至于三年内你个工程拖延，咁你点咧？你又唔拆得，你一拆成个工程就玩完。咁呢樣嘢呢佢又冇回應嘅，咁我相信如果真係發生嘅，如果件事真係同工程有關嘅，咁佢都要攞出嚟傾㗎啦。佢今日立咗法，唔係話佢單方面話可以延伸就延伸㗎啦。咁我相信佢俾得三年，好多人梗係預嘅時間就1年2年起好佢啦。你冇理由預得咁慢㗎嘛，係咪？因為我有問過佢呢啲臨時，佢話臨時嗰啲嘢通常都係年領嘅啫，年領兩年頂曬籠，咁所以佢預多一年咧，就已經係有好多走盞位噶啦。 OK， 仲有半分鐘咧，想問一下，你覺得司長去到審批呢啲工程嘅時候，有冇需要喺即係而家呢個階段就加啲嘅限制位準則喺度咧？ 冇啦，司長係司長，我哋得個三個。司長俾權佢 OK， 我成日都覺得。權力下放是 OK， 但是權力下放有一個框架的嘛，我們經常都說是吧，言論自由言論自由得，那也有一個框架啦，是不是很多很多東西，就是你什麼都不給又不得，你這個框架是沒有的、 okay. 任你怎麼做、 okay. 就出現另外一個極端嘛，那我們試過無數次的香港。 好，時間關係跟田北辰談到這裡先，多謝你一下，我們電話是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接获超过10个市民报告，表示感到轻微震动，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楼宇上层或者合适位置，而且在静止中的人有感。天文台的初步分析，下午3:02，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3.4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23.27度，

会、相关的区议会和持份者对这些项目的意见。 嗯， 刚才田北辰就关注到呢，就是究竟这些项目会不会下即是 0.8,0.8 这样起下去，只要司长就批准就会无止境地起下去呢？其实呢其他的议员都有一些意见的。但我们引述其他议员意见之前，我们听一位听众先。有庄先生在电话旁边。庄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请讲。 是啊，我呢是支持拆牆鬆綁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小型工程呢就一定要设返个上限先。 嗯， 即是整体嗰个填海的上限啦。因为你諗下，佢就算加咗嗰、那个地区咨询啦，如果我住喺嗰区嘅人我肯定支持㗎。其实佢问我都冇用㗎，因为我一定唔会反对㗎嘛，因为你又有一啲嗰啲缓跑径啊，又有嗰啲行人板道啊，我一定支持啊。咁所以佢做嗰个地区咨询咧，系起唔到任何制衡嘅作用嘅。 嗯 ，OK， 好啊，多谢晒庄先生嘅意见。庄先生都睇嚟系支持田北辰嘅建议，系要为呢啲嘅小型嘅填海改善工程咧，系即系设一个上限啦吓。咁，但系仲有其他议员有其他意见嘅。 系咁，因为咧，即系就住嗰个小型填海咧，嗰个指定清单咧，其实都有另一个可以讨论嘅角度嘅。因为头先提到咧，就系如果咧，那个提出的填海项目是属于一个指定的清单的入面的话呢，就财政司司长就可以批出豁免啦。咁当然个填海面积就不可以超过 0.8 公顷。咁，我哋可以睇个角度呢，就是究竟呢啲可以获得豁免嘅小型填海工程呢，究竟系咪有一啲明显嘅公众需要。咁譬如入面呢，包括即係避风塘啊、码头嗰啲，可能大家听众听到都会觉得啊，同即係公众需要都会关系大啲。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嘅即係组织啦，譬如本研社呢，佢有提出一个观点嘅，就係话譬如入面个清单包括嘅可能观景台或者海岸泳池等等，这些究竟是不是所谓叫做有一个实质的公众需要呢，是即是构成一个豁免的条件呢？那这个是其中一个角度去看。那另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担心一个所谓叫土地改划的问题，就是呢那个修订呢，他现在没有交代，就是个豁免清单之下呢的填海的土地改划的问题，就是说呢，如果最后即是原意是批出是去某一个的原因而去填海的，那最后呢如果申请改划的话，那又会有一些什么机制去跟进呢？如果不批准改划又会导致另一些问题啦。所以无论是那个清单的内容啦，还是是那个改划上面的情况呢，都是一些的即是组织的担心来的。 嗯，都引述了昨天在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上面有些议员的意见啦。那民建联的陈学峰就提到话呢，会不会话有些的私人發展商啊，咁就因為咧係一啲嘅海濱咧，其實係私人業權嚟嘅，咁一啲嘅填海工程咧，可能都係咧會令到咧呢啲嘅私人發展商咧係方便去賺更加大嘅利潤，而咧可能係唔係開放俾市民嘅，咁所以究竟呢啲嘅審批，譬如司長去到審批嘅時候，會唔會都要考慮下呢啲嘅項目係咪有機會會開放俾市民咧？咁政府官員嘅答法就係話咧係條例其實係冇建基于私人工程定系公共工程嘅，就最重要咧，都系填海工程做出嚟嗰个性质咧，系咪对公众有利吓？咁佢都举例，譬如话系船厂啊，又或者系私人屋苑想做水上的士啊，咁呢啲都可能系对公众有利吓。咁但系即系又会有啲人问啊，咁可能如果有啲系收钱嘅，咁会唔会真系令到部分嘅公众人士未能够享受到相关嘅一啲海港改善工程咧？咁而另外，譬如另一位嘅议员刘国芬啦，咁都提出话啊，司长去审批啦，咁但系审批个嘅时候，除咗考虑即系头先讲啦，嗰个工程类别同埋面积之外，亦都会唔会考虑呢个工程有冇其他嘅代替方案，或者系最小范围咧？咁官员嘅答法就系话咧，系冇呢个打算啦，就话既然系拆墙松绑咧，咁但系搞下又多翻啲绑落翻去咧，就对件事嘅帮助咧系会细咗。咁反而咧就系有一啲令到司长必定会考虑嘅因素，就系咧系符合咗个表同埋面积，咁但系咪对海滨或 或者公眾係有益嘅咧？咁啲考慮咧係會有嘅。咁至於頭先我哋都討論到啦，究竟譬如話係臨時嘅填海工程，咁而家就係話三年內就可以獲得，即係可以申請啦，係向司長申請咧，就係豁免嗰個不可填海嘅原則啦。咁究竟如果有啲嘅工程超時嘅話，會點樣處理咧？官員嘅答法就係話咧，如果部門首長唔係因為一啲不可抗力嘅因素，例如打風而估計錯誤咧，佢係需要負責嘅。公眾要知道咧，呢啲係非永久性嘅填海，但係評估係錯咗咧，就要公開交代同埋負責，都會思考一下咧有冇制度去到批超時呢個嘅問題啊。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都揾嚟另一位嘉賓啦嚇。頭先都講到啦，呢啲嘅小型工程啦，咁其實都係需要繼續根據行政程序咧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嘅意見嘅。呢個時間就請嚟海濱事務委員會主席吳永順啦。吳永順你好。 系你好啊，宇光啊，你好，子欣 你好。 头先都引述有啲议员咧，就担心啊，即系用司长审批嘅方法咧，就简化咗个程序啦。咁但系咧，就系0.8、0.8咁批落去，会唔会就系越填越多咧？咁譬如话有啲议员就提出，会唔会可以为呢啲嘅填海嘅工程面积作出一个上限咧？咁你作为海濱事务委员会点睇咧？ 嗱，而家政府都系拎个条例出嚟啊，諮詢公眾啦。咁我諗相信即係其實都我哋都希望係聽多啲公眾嘅意見嘅嚇。咁即係如果你話驚0.8、0.8咁樣樣一路無窮盡，咁呢個即係睇下政府點諗啦。咁但係我又覺得咧，其實而家嗰個放寬咧0.8嘅上限，其實佢都係限制咗喺嗰個清單裏面16項工程嚇。咁所以即係其實我哋一路過去即係睇海濱嘅工作，咁都係即係用個常理去睇啦。咁譬如你話海濱長廊，咁海濱長廊如果你話一般嘅海濱長廊嘅通道都係10米闊到啦，咁你話可以即係多啲遊樂設施啊，有啲種下花啊咁剩咧，咁都一般嚟講可以做到20米闊嚇。咁就算東區走廊橋底板道咧，即係嗰條通道都係10米闊嚇。咁所以我又睇唔到而家呢個清單裡面有一啲乜嘢項目係會無窮無盡咁一路填落去嘅。 田北辰嘅講法就係話咧，區區都想要呢啲即係改善嘅工程，例如係海濱長廊啊、單車徑啊，好多區都想要啊。咁起下起下就越填越多啦。咁所以先至提出呢個上限嘅建議啊。 系，咁所以而家就係用咗嗰、那個即係0.8嚟做上限咯。咁同埋我哋都我哋工作咗差唔多18年啦。咁其實我哋睇到即係成個維港兩岸，即係北面就荃灣到鯉魚門啦，港島呢邊就係堅尼地城到筲箕灣啦。咁其實好多地方我哋都睇到已經係有足夠嘅海濱長廊設施嘅。咁其實而家修改呢個話，希望少量嘅填海可以得到豁免咧，其實目的都係將一啲即係過去做唔到嘅地方啊，去做翻佢嘅啫，或者係有啲碼頭想改善啊，或者想做，即係我哋嘅經驗就譬如做啲海岸堤街，咁做到最後又即係硬係有兩級掂唔到水，就係因為嗰個條例嘅時候，咁喺呢啲地方咧係可以放寬嘅，咁所以如果已經係有呢啲設施嘅地方，我睇唔到有啲咩必要性咧係要再去填嚇。就如果係嘅時候咧，都係海濱事務委員會都會有一個把關嘅角色啦。正如我哋過去咁多年嚇，都係基於即係呢樣嘢係唔係有公眾需要啊，或者係咪有公眾效益嚇咁嘅原則上邊咧，係去俾意見同埋審批嘅。 吳永順亦都有一啲團體，即係本土研究社啦，佢就就住咧嗰個小型填海工程個豁免清單就提出咗一啲意見嘅。咁首先佢哋就擔心驚個清單日後越加越長啦。另外咧，佢就咧驚咧，即係譬如有一啲嘅，譬如觀景台啊，或者海岸泳池呢啲設施咧，其實係咪真係有公眾需要咧？咁喺呢兩點上面，你點樣睇啊？ 嗱。 这个都是一个把关的问题啦。 嗯 啊、其实就算你说不修改这条条例、啊、在那个海边入面呢，就是现在那个保护海港条例事实上它只是限制了填海，但是其实什么人去把关，就是说将那个海滨的地方是给到市民享用呢，其实这个都是过去18年即是政府同埋海滨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或者是区议会他们那个工作来的。啊、所以即有任就算你说小型填海在那16项的清单里面，咁佢當然亦都有個少於 0.8 公頃嘅限制啦，咁但係你到最後都係要有公眾參與去俾意見，咁我相信公眾都係合理嘅，區議會啊、海濱事務委員會亦都係按返我哋過去一啲海濱規劃原則係去審議呢一啲項目，咁到最後先至係俾嗰個司長去決定是否豁免呢啲小型嘅工程，咁我相信個把關機制呢都是足够的。 嗯，讲开本土研究社，他们早前有成员就估计呢，交尔洲人工岛的填海计划呢将会是这个今次条例修订的最大得益者。因为呢政府其实是计划兴建港岛西连接大屿山东北和港岛西的一些洪水桥铁路的一些连接的一些道路或者铁路。那就需要有一些呢，就是在俾路乍湾海滨长廊对出呢，就是临时填海。你同不同意今次这个的修例可能会令到这个的计划是有帮助的呢？ 现在未成功修例的即政府已经有这个的建议了，我们都在海滨事务委员会都讨论过交易州人工岛这个项目的，他的确是就如果由港岛连接过去交易州呢，在港岛西这边呢是需要作出一些的临时填海。咁但如果你條你條例都未過嘅時候，咁政府都必須係要根據現行嗰個法例去做嗰、那個即係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嘅一啲諮詢。咁我哋收到信息就係政府其實而家都係準備做呢一樣嘢，即係按翻而家嗰個現行法例去做呢一樣嘢。 嗯，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即是因为我哋头先所提啦，有一个嘅可获豁免嘅小型工程清单嘅。咁譬如呢，如果有一啲情况就是有一个改划土地用途嘅申请嘅话呢，那个可以点样处理呢？因为有可能改划个用途就是违反咗原本个豁免嘅原意。 改划用途就经常都有可能发生的啦，就算你说改不改这个的保护海港条例，但是这个改划用途，其实所有改划用途都是一个规划的问题的嘛，你所有的规划其实都要去城规会给城规会批准啦，那这个是一个现行的机制啦，那如果在任何牵涉维港两岸海滨的项目有改划用途或者是任何的即是设计呢，其实都会过这个海滨事务委员会，而海滨事务委员会的意见呢亦都是会交给城规会考虑。 嗯，不如都问多你少少啦，即係譬如一啲嘅填海工程呢，要拎上嚟海滨事务委员会咨询你哋嘅意见嘅时候，你哋所考虑嘅因素系乜嘢呢？即係譬如头先有议员关注一啲填海工程可能会系个形状嘅问题啊，佢可能系瘦瘦长长，由海岸呢就系垂直咁伸出去呢嗰个维港嘅中央，咁就会呢系令到个海港收窄好多啊。又或者有啲人都担心，就系话一啲私人项目填咗海未必咧，就系可以俾公众人士容易去进入嘅，咁就影响到个公众嘅利益。咁呢啲项目，其实你哋会唔会都考虑去到，即系咪赞成定反对嘅咧？ 明白，我谂呢个都要睇翻合理性嘅，即系如果你话啊，我系啊零点八公顷啊，不过咧我就一支箭咁样去做咗一条窄窄长长，咁由香港督过去九龙，咁我相信呢个其实我哋好多考虑嘅，第一就系话你其实你所有嘅即系牵涉小型填海咧，系咪帮到市民享用嗰个海滨咧？系咪可以帮到个海滨嘅连贯性咧？吓，咁我哋都会睇翻就系话。即係你係咪必須咧嚇？咁同埋另外一樣嘢都好緊要嘅，就係、是、我哋其實18年前啦，即係喺個海濱事務委員會前身共建維港委員會成立嘅時候，我哋制定咗一套嘅海濱規劃原則同埋指引嘅。咁其實這個海濱是需要是給公眾人士享用呢，這個都是一個其實原則之一，所以我們審議的那些項目呢，就算你說是私人的項目，其實我們都會看就是說這些項目公眾有沒有得使用呢，譬如你說月份給錢才入到去，譬如有些地方我們有時排除不到，你說海濱有些地方，譬如有個餐廳，那你的餐廳真的要給錢才咁，但餐廳出面嘅長廊地方，係咪可以公眾都可以使用咧？咁呢啲其實我哋都會一併咁樣樣去考慮咯， 你頭先提到咧， okay. 其實即係海濱事務委員會當然有一套準則啦。咁但係政府過去即係對於你哋嘅意見咧，譬如是否尊重啦，又或者佢哋會有幾吸納你哋嗰個睇法咧？ 大概半分鐘到時間啦。 OK， 嗱，其實嗰個準則咧，因為咁開倉我哋 set up 嘅時候咧，咁就係即係比較係多數係喺嗰個規劃層面裏面去做咯。咁但係其實慢慢咧，無論任何嘅政府部門有項目啊，或者係私人發展商佢有項目咧，其實佢都已經係了解呢一套準則咯。咁所以我哋其實都係呢套準則用咗18年，其實都應該係幾相當，我都可以話幾相當係令到即係所有喺海濱做嘢持份者去明白。 好，唔该晒吴永顺，多谢你吓。吴永顺就系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嚟噶。呢、 okay. 一次嘅讨论嚟到呢度先。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上一集我哋讲到咧，美国嘅大作家 Mark Twain 咧，佢回信俾个小朋友，讲到英文嘅写作。他说用 plain simple language, 一些简单的直白的语言 short words and brief sentences, 短的字和短的句是最好的英文写作方式。跟着他就叫这个小朋友 stick to it, don't let fluff and flowers and verbosity creep in, 写得挺好的这个句子。他说不要给一些很琐碎啊，很小花小草啊 and verbosity,好多字，好累赘嘅字咧，好累赘嘅写法咧 ，creep in 就好似咧慢慢咁样爬入嚟喺你嘅文字里面。When you catch an adjective, kill it。如果你见到一个 adjective， 就拎走佢。OK，stick、okay? to it， don't let fluff and flowers and verbosity creep in。When you catch an adjective, kill it。大家可能会心谂啦，唔系嘛，完全唔用 adjective， 完全唔用形容词，会唔会好奇怪咧？佢话。No, I don't mean utterly, 不是全部 adjective 呢都不要的。OK? 想看回这段文字呢，大家可以上回我们英式英语一分钟的 podcast 网页。我们听日呢继续听一听他之后怎样解释为什么不要 adjective 呢，这个呢我们讲的 Mark Twain 的写作方式。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虎山道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中嘅龙尾排到去龙蟠苑。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署。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 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嚟到傍晚嘅六点四十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志恩啊，呢一节同大家倾下咧，政府早前咧就住呢个中部水域填海做人工岛，即系讲紧交易洲对开嘅人工岛咧，就系举行咗公众参与嘅活动啦。咁政府都系约见咗咧好多嘅专业团体咧，去问下大家对于呢个交易洲人工岛嘅一啲意见啦。咁政府咧就计划咧就透过填海造地去到做1000公顷咧，就为香港咧去发展扩容扩量啦，并且咧就预计咧呢一个嘅人工岛吓，交易洲对开嘅人工岛咧，将会有三个啦吓，咁就将会咧打造成咧一个新嘅核心商业区咧，亦都系可以建咧就大量嘅住宅嘅。咁但系咧就近期林志恩啊，咁就有好多嘅一啲环保团体啦，吓一啲嘅研究人士啦，一啲嘅唔同各界嘅人士咧，都对于呢个人工岛啊，今时今日再去讨论。又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是啊，咁那些意见其实都分了好几类的。咁譬如头一类就关于个造价啦，因为其实个人工岛咧个总工程造价咧其实接近即系6000亿元啦。而其实咧呢个估算亦都比较喺四年前咧即系做土地大辩论嘅时候系更加贵嘅，即系贵咗几倍嘅。咁另外咧就系关于个人工岛咧，其实会唔会即系可能会出现咗一啲即系风险喺入边咧？咁譬如咧有一啲人都会提咧，其实日本嘅关西机场其实都是在人工岛那里兴建的。咁佢都出现了一些譬如水浸啊或者海水上升的幅度引起了譬如一些的水浸啦，刚才所讲或者一些风暴潮啊的问题呢，会不会令到那个造价其实是比起原本估算更加贵啦，咁这个是第一样。咁第二样就当然是即是那个定位问题。因为而家呢这个即是人工岛呢其实都会变成我哋将来啦，即是第三个的大型的核心商业区的。咁亦都有人呢就提出啦，就话过去咧，即系九龙东嘅 CBD 2吓，即系启德咧嘅嗰个核心商业区咧，其实嗰个发展上面都未完全落实嘅。咁我哋喺即系十几二十年之后，系咪需要即系第三个核心商业区咧？咁另外，譬如一啲交通上面嘅问题啦，即系因为佢始终系靠铁路出入啦吓，即系个人工岛。咁如果一啲铁路系出现延误嘅，又会唔会影响即系居民出入咧？咁都系非常之多角度咧，我谂市民都会想表达意见嘅。 早前咧就系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啦，以及系研究团体本土研究社咧，都做咗一啲嘅关于全球大型填海工程嘅一啲研究报告啊。咁都睇咗譬如韩国等等地方咧嘅一啲填海工程啦。咁都发现咧，其实系即系当然填得海咧，咁都涉及大量嘅一啲资金嘅投入啦。咁但系嗱，即系政府都去到推介呢个嘅交易洲人工岛嘅时候，都话可以做出咧就大量嘅一啲商业用地啊、写字楼用地啊，透过卖地嘅方法咧，去到咧系增加翻或者填补翻咧去填海嘅成本啦。咁但系咧就系呢啲机构咧就系发现咧，其实外国有好多嘅例子咧，呢啲嘅填海工程计划咧，可能咧未必回本嘅。咁更加咧就系有一啲嘅气候变化嘅因素在内啦。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都讲到咧，咁其实而家气候变化，大家都知道嗰个嘅威力啊，嗰个影响去到边度啦。咁而家咧就系虽然话咧吓呢个人工岛都一定系会高过水平面少少啦，咁但系咧嚟紧咧就系嗰个水平面上涨嗰个嘅预测咧，都可以话咧系科学界都认为 係肯定會繼續上升嘅。就算而家停止排放二氧化碳，深海都會繼續加暖，呢、這個海平面都會繼續上升二三百年啊。咁、究竟呢個嘅人工島啊，能唔能夠抵抗到呢個嘅海平面上升呢？如果話要去到啊建一啲嘅防波堤，去到咧係防止呢啲水平面上升，去影響呢個人工島上面嘅居民同埋建築物嘅時候，咁呢啲嘅錢又會係會花費幾多，同埋又會係邊個俾錢呢？咁將會咧引起好多嘅無論係生態啊、生活啊，以至財政上面方面嘅影響。 係、除咗呢啲技術上面嘅問題咧，我諗另一個角度睇就係睇今次即係發展局去推展嗰個關於交易州人工島嗰個嘅公眾參與活動啦。咁就嗱，發展公自己就話咧，其實個公眾參與活動個模式就好多嘅嚇，即係唔一定係公眾論壇啦。咁而家佢亦都有一啲嘅即係專門嘅網頁啦，又或者佢喺業界啦，同埋譬如有啲商會啊、諮詢委員會嗰度咧，就做緊一啲所謂叫 engagement 嚇，即係公眾參與。咁發展局亦都提到一點咧，就話發展交椅洲人工島咧，係數年之前咧，即係大家記得嘅話咧，有個叫土地大辯論啦嚇，即係當時土地供應專責小組咧就做過一個社會嘅廣泛討論嘅。咁而呢一个嘅填海嘅选项咧，亦都系当时咧土工组提出俾政府系一个优先嘅选项。咁所以咧，而家咧其实今次做嗰个公众参与咧，就系建基于2021年嘅当时2019年啦吓嘅一个咨询嘅结果吓嘅延伸嚟嘅。咁所以咧发展局就话啦吓，我哋而家唔应该咧再停留喺推展定系唔推展呢个项目啦，而系要大家一齐去倾嘅嘢咧，就系去睇下嗰個深化人工島嘅發展方案應該係點樣做。咁但係咧，頭先阿陸宇光提到林超英咧，其實佢都講到一點啊，就係話而家嗰個狀況究竟同四年之前係咪一樣嘅咧？嗱，因為四年之前咧，我哋討論呢一個嘅交椅洲填海嘅時候咧，就並冇即係北部都會區呢一個嘅提出嘅選項嘅。咁而家有冇需要再去思考究竟有冇必要要去即係做呢一個嘅明日大嶼嘅填海啦？咁同埋頭先亦都提到一啲氣候上嘅變化啦。譬如佢講到咧，就話氣候變化引起嘅海水上升咧，會持續二三百年嘅。咁香港有冇必要要去填一個島出嚟，去製造一啲根本原本係唔需要冇嘅一個風險咧？咁呢啲都係對於今次公眾參與活動嘅一啲批評嚟嘅。 亦都近期咧，有一啲重量級嘅政界人士咧，去到就住呢個嘅交椅洲人工島嘅計劃提出意見啦。就係講緊行政會議召集人葉劉淑儀咧，咁早前就接受報章訪問啦，咁就話咧，其實嗰個嘅財政狀況嘅評估都係未完成啊，能唔能夠做北部都會區，亦都做交椅洲填海兩大計劃咧，都仍然未可以知道。兼且咧，佢都講緊話咧，其實將來嗰個經濟環境咧都好難預測啦。究竟廿年之後仲需唔需要一啲 CBD 核心商業區呢？咁而家譬如話發展九龍東嘅核心商業區，其實都仍然有好大嘅空間，或者係有一啲嘅空置嘅情況出現啦。咁究竟嚟緊啊，有冇需要係發展呢個交椅洲人工島去去到提供商業樓宇嘅面積咧？咁嗱，行政長官李家超咧，尋日喺行會之前咧都有回應嘅，咁就話咧施政報告其實有提到兩個項目，就係北部都會區同埋交椅洲人工島嘅發展，即係話咧兩個項目都會做，同埋咧就話要兩個項目咧都係要睇下點樣去做好啊咁。咁大家又点睇咧吓？嗱，我哋嘅电话热线系1872311，1872311。大家觉得啊，即系再去睇翻吓，今时今日咧，再去睇翻呢个交椅洲人工岛嘅计划啦。大家系有咩嘅意见咧？赞唔赞成佢继续做咧？又或者系当中有冇啲嘅咩嘅技术问题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呢、這个时间林智英，我哋请嚟一位专家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可能咧就有啲人咧就担心到气候变化对呢啲嘅人工岛嘅影响。究竟有冇咧吓？嗱，电话旁边咧就请嚟由政府去到委托嘅一个小组，就系交椅洲人工岛填海及海岸抗禦专家委员会主席李恒伟教授啊。李教授你好， 系你好，系大家好， 同你倾下关于一啲嘅科学同埋技术嘅问题啦吓。咁啊，有啲嘅人士我哋头先都引述啦，都担心海平面咧就受住气候变化嘅影响继续上升，可能会影响到呢啲人工岛。你根据你哋嘅评估，有冇呢咁可能，需唔需要担心呢？ 咁海平面上升咧，即系呢个就 IPCC report 都即系好详细交代，咁亦都系大家都有个认知嘅，即系每年。 兩位 mm 至三位 mm 呢、這個，即係過去嘅數據顯示。咁就呢、這個，但係喺設計一人工島，往往啊，即係工程方面咧，就最主要嘅考慮，即、就、係、是、海平面嘅上升係一個比較緩慢嘅過程，亦都係好大嘅不確定因素嘅啊。咁所以咧，就一般最緊要最緊要，反而係譬如風暴潮啊。波浪好似以往極端天氣下嘅颱風嚟嘅影響就嘅設計係咪足夠？即係通常我方喺實際嘅設計依、這個就比較海平面係一個上升一個比較緩慢嘅好長遠嘅因素，唔係話唔緊要，而係都受即係、就是、會考慮入面喺呢個設計入面咧都會有所考慮，但因為你係幾十年之後嘅事咧。咁就係通常嚟講就好，即係好多不確定因素。咁反而嘅問題就話，我哋係咪有不確定因素，有個風險？肯定有風險啊！即係所有極端氣候變化都有風險，所有工程都有風險。咁對我哋個委員會同埋好多人嘅考慮就話，係咪有風險就一定依、這個係唔可行呢？咁我哋委員會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審核咗即係過一年即係有關嘅部門、有關工程嘅顧問做嘅嘢。咁我哋喺好多方面，即係我哋委員會即係我哋都交代過有唔同嘅成員啦，有波浪好有資深嘅劉立方教授，亦有喺填海方面。海岸工程方面好有經驗嘅張長寬教授啊，前海大校長，咁我本人就對生態環境同環境就比較有經驗。咁三個唔同角度，亦都係幾國際唔同觀點咧嚟睇依樣嘢。咁我哋其實個主要嘅目的就係話，究竟依個工程係咪即係咪 ready 啊？係咪已經足夠喺前期工作足夠？展開個公眾諮詢，即係有啲有好多時，譬如你完全係唔足夠咁無謂啊，咁我哋即係 is it ready for public engagement， 即係話係咪真係個即係好多？咁我哋亦都反覆通過好多次會嘅啊，因為疫情嘅問題，咁亦都反覆咧就同嗰啲專家政府有關人士嘅工程顧問有關人士就反覆就。問好多問題同埋審訊好多，咁亦都通過一個迭代嘅過程。因為你有冇睇依樣嘢，或者你似乎你啲假設唔啱喎，你氣候變化或者依樣點解睇漏咗，依樣點啊？咁即係一個幾長嘅過程咧。咁我哋即係統一嘅得出結論就係有足夠嘅基礎咧，就展開一個公眾嘅諮詢，同埋因為。即係呢個不斷嘅一個過程嚟嘅，我想強調就唔係話一次過黑同白，但我要 ready 啦。但係一個設計，其實全世界都會係咁做嘅，因為氣候變化嘅預測咧，其實係好多人 certainty 好多不確定因素，亦都困難。咁所以就即係我想講呢個觀點先啊，主持人。 OK 好。 李恆偉，你頭先咧提到咧，即係其實你哋即係專家都考慮嗰個問題，就係究竟係咪 ready 去做一個公眾參與啦？咁你就基於就話其實你哋做咗一啲嘅基礎資料啦，啲模型參數，你哋認為係即係公眾嘅諮詢係可以去啟動噶啦。咁但係我諗咧，頭先你講嘅一啲嘅數據，可能咧喺公眾角度嚟講都係幾技術性嘅。其實我哋點樣去令啲公眾去理解頭先你所講過嗰啲？譬如可行性的研究啊等等，他们会明白那个内容呢？ 即我举几个例子，即几方面的。一个就譬如说你有没有考虑气候变化，譬如举例水浸，那你水浸都会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嘛，因为譬如你落雨的强度啊，譬如每小时落雨是会比以前高的嘛，因为我们都唔使點理論嘅啫，其實過去二十年都睇到。咁呢啲咧，譬如佢冇注嘅指引，近年嚟嘅啫，都有好保守地預留咗5-10% 嘅增加，即係呢個已經喺個設計指引嗰度啦。咁你即我意思就話，唔同嘅極端氣候變化嘅因素，所以可能引起嘅設計標準咧， 就某程度上佢就其實唔同方面都考慮，其實仲可以話係一個幾通常工程都傾向保守嘅，有疊加嗰種就比較保守，即係一路加上去啦。咁所以得出嚟其實個個結果就就比較穩健嘅。你問我個人就我覺得比較穩健。 OK， 咁當然海平面即係我同公眾分享一下啫。海平面嘅水面嘅上升當然係一個長期嘅過程啊，亦都而家我哋而家目前嘅數據顯示咧，就係兩至三個 mm 每年。咁我哋其實我個人同大家分享就反而調轉嚟睇，即係嗱海平面上升嘅問題咧，其實以前二十年、二三年都知嘅，不過二三十年前咧，大家嘅共識就冇咁強烈，即係冇而家近二十年嗰個共識。同埋亦都即係個不確定性嗰陣可能就覺得仲大啲。咁佢調轉個問題就話係咪有風險就唔發展，或者調轉個問題嚟話嗱，而家我哋譬如而家我哋知道呢個海平面係每年兩至三個 mm 升，調轉譬如我1990年係知道呢件事嘅，咁我哋會點做咧？係咪話我填呢個維多利亞港係一個錯誤嘅決定咧？即係我反而會稍微調轉嚟諗，即係話係咪一有風險就唔發展？即係話我哋循所謂 adaptive management 嘅全世界而家都係全部 adaptive management， 即係話有一個空間預留一個政策，有一個策略係預留呢個嚟做咧。咁呢個其實我想講就話、 okay. 所有啲預測咧都唔確定嘅。 Okay. 譬如二三十年前，邊個預測到我哋而家有 smartphone 嘅 iPhone？ 咁所以我唔係話低估呢個嚇。咁所以我想分享呢點。 李教授都想請教一下，有乜嘢嘅措施方法可以叫做應對呢個海平面上升呢個嘅威脅咧？係咪話要起一啲防波堤咧，還是好似工程界提出要興建一啲嘅緩衝區，即、就、係、是、距離譬如係建築物同海邊之間有啲緩衝區，係可以即係、就是、有咩方法可以有效咁去應對呢個威脅咧？ 其實最主要其實是數據，你問我就最主要是數據，因為一般咧你要衡量呢啲長期嘅變化，你需要啲數據比較質素高同埋比較長期，你唔可以話一個月一次咁樣，而係真係長期連續嘅數據。咁成個大灣區成個珠三角咧都係有待改進，即係比起其他國家咧就係個數據應該收集方面應該完善啲。咁所以你譬如話舉例，我哋以後要面對呢、這個氣候變化，面對呢個不確定因素啦，咁最好呢就係、是、強化我哋嘅數據收集，我哋嘅手段，我哋嘅投資。你譬如而家嚟講香港氣候變化咁大嘅問題，好多國家譬如荷蘭啊、新加坡甚至乎啊，都決即投資就係講一個好多好多嚟做應對呢個氣候變化應該點做呢？咁需要好多人參與，好多研究。咁我覺得反而係需要做呢啲嘢。咁至於你頭先講啲工程措施咧，係可以做，但係嗰啲其實就唔係一個難題嚟嘅嘛。即係嗰啲知道點做嘅，即係你知道點樣，但係你要不斷咁monitor， 不斷咁監測各個大灣區各個情況。咁先知啦，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區域嘅問題。 O、okay, K， 林志恩， 簡單可以咁。 最後簡單問一問啦，嗱，你頭先提到嗰個叫做適應性嘅策略啦，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是、即係個海岸線同發展用地之間會留一啲緩衝區嘅，但係咧都會有啲市民擔心，會唔會將來可能因應個氣候變化，即係水平面上升，你又需要再擴大呢啲緩衝嘅區域，其實入邊都係一啲成本嚟嘅，呢個又可以點樣計算咧？ 嗱，即係成本嘅計算咧，就即係好，因為而家我哋講緊係其實老實講都係好多年後嘅事，咁亦都係不斷。我都強調呢個不確定性咧，隨住個時間，即係你個預測個長期，即係個prediction time， 譬如10年後、20年後個不確定性會大過10年後，咁就不斷會增加。咁你話個價錢呢啲，我就不自評，因為呢個會決定很多其他的因素。但你話會不會？因為而家講緊，即係我個人的理解，講緊係講緊個 formation level 9米、10米。你大家想想，你沙田的嗰陣時設計，我記得很多年前風暴潮的計算，即係 沙田馬場米幾啫嘛，即係馬鞍山嗰邊。咁即係而家你講緊係一個好，即其實已經係預留咗好多好多。咁當然你話係咪足夠冇人答到，我覺得係好多人 certainty 嘅。 Okay， 咁但係我覺得咧，即係隨住依個我哋嘅關注、市民嘅關注、政府嘅關注，咁希望依個就應該可以迎刃而解啦。 好， 即始終我哋要做個決定。 時間關係，同李恆偉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李恆偉教授咧就係一位水學嘅專家嚟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係政府計劃喺交椅洲嗰度係填海建造人工島啊！咁啊，剛才我哋都訪問咗一位政府委託嘅專家李恆偉教授啦，咁都講到話咧，係佢哋呢個小組咧都係根據唔同嘅模型咧去審視過今次嘅呢、這個嘅人工島個計劃啦，咁都相信咧係可以係可行嘅呢、這個人工島計劃 啊。嗯，咁我哋頭先咧就就住咧嗰個公眾諮詢咧，即、就、係、是、做一啲討論啦。咁其中一個咧，我同李行为讨论的一个内容就是说、啊、其实因为今次这个交椅洲填海其实都是一个即是技术性的一个规划来的。那究竟怎样令公众去掌握那个整个明日大屿的一个设计啊一些规划啊或者潜在上面的问题呢？那么就着这一点呢，就环团就有一些意见的。那他们就认为其实今次那个关于交椅洲那个填海那个网站呢，似乎个内容呢对于为市民提供諮詢嚟講咧，就唔算係好方便，因為嗰個內容咧就同當局咧提交俾立法會個文件咧係好類似嘅，咁就冇就住一啲譬如生態影響嘅疑問咧，係為公眾提供更加多嘅資訊啦。咁另一樣咧就係關於個公眾諮詢嘅一啲方法啊。咁譬如其實過去咧，如果大家記得咧，即係土工組嘅時候咧，都會做一啲所謂電話調查嘅，因為唔係所有人都會主動地去參與公眾諮詢啦，係咪？即係有啲人會比較被動啲嘅。咁其實啲電話調查就容易啲係可以 reach 到一啲本身係比較被動嘅人，咁但係今次咧就始終嗰個公眾參與個時間就相對地係短啦，咁而且亦都冇一個分階段嘅諮詢，咁去到咧其實今年咧就三月啦嚇，即係今個月其實月底就會截止，咁不過局長亦都講到咧就話即係唔好睇到係一條死線啦嚇，即係認為咧就其實跟住咧當局咧都仲會有一啲方法咧去收集公眾嘅意見 嘅。嗯，咁各位聽緊節目嘅聽眾又點睇咧？咁都可以趁住我哋讨论呢个题目嘅机会咧，打上嚟18723111讲下你嘅意见噶。咁仲有一个技术问题啦，除咗头先讲到话海平面上升嘅威胁之外咧，咁仲有一个咧系关于系三个人工岛，因为今次嘅填海咧，其实个填海嗰个嘅规模啊，那个方法咧系会做三个嘅人工岛。咁三个人工岛咧，中间嘅海流咧就会形成一个 Y 型嘅海流啦。咁啊，当局咧政府嗰个讲法就系话咧，呢一个 Y 型嘅水道咧就能够减低热岛效应啊。咁啊，发展局局长林汉豪都讲到话咧，呢个 Y 型嘅水流设计嘅功用咧，系可以避免咧近岸，避免影响到近岸珊瑚礁，并且能够确保水嘅流动，减低生态影响，获得世界知名嘅专家去到肯定啊。不过有啲嘅环团啦，以及系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都讲到咧，呢个 Y 型能够减低热岛效应。个条件咧系要有海风，要有源源不绝嘅海风先能够发挥作用，否则咧其实咧系唔能够有一个减低热岛效应呢个嘅效果。咁究竟点样睇呢啲嘅情况咧吓？嗱，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环保团体绿色和平嘅资深项目主任陈可纯啊，陈可纯你好。 主持你好， 首先都同你倾翻我刚才提到嘅 Y 型水流嘅问题啦吓，咁都睇到今次咧就政府有官员，譬如话土木工程拓展署都讲过话咧 ，Y 型水道其实系阔200米，阔过城门河，咁对于水流嘅影响轻微，可以避免对珊瑚咧构成影响嘅。咁你又点样去回应呢啲嘅讲法咧？ 呢度就分開兩部分啦，即係一個就係可以減輕熱島效應，一個咧就係話可以避免對石山門嘅影響。咁我先講下熱島效應先啦。咁200米， 城門河是不是真的很闊呢？咁其實城門河你對比起內陸呢，其實佢個內陸嘅直徑就一定唔止20米啦，咁所以比例上呢又見到真係好闊喎。咁頭先圓圓頭先都有提到林志英講嘅圓圓不絕係咩意思呢？咁本身如果係水道可以減輕呢個熱島效應，就好似擺咗架風扇喺度咁樣，咁你就可以一路抽出嚟，你個背脊抽嗰啲風呢，如果係海風係涼嘅，咁你吹入去內陸度，咁咪就係可以減低內陸嗰個温度咯。咁但係如果個水道咁窄，咁佢抽就係抽200米嘅風啫。咁但係其實佢再抽嘅時候，就已經對面另一個島嘅風，咁其實都係熱嘅。咁就變咗你個風扇好似就擺咗喺一個熱嘅地方度，你再吹出嚟咧，其實都係熱嘅風。咁所以話熱島即係如果係咁窄嘅蛙形水道，冇咗減低熱島效應，咁其實就係咁樣嘅意思咯。 嗯， 另外呢，我哋都想问关于嗰个海平面上升嘅问题，因为我哋头先呢都同专家委员会嘅主席李恒伟教授倾过啦，咁佢就话呢，其实除咗喺海岸线同埋发展用地之间预留缓冲区之外呢，亦会喺海堤设计上面预留一啲所谓叫应变容量啦，去按实际情况去加强嗰个人工岛应对嗰个气候变化嘅能力嘅。咁当然啦，即係佢个讲法就话有需要就可以加海堤，但是这个是不是已经可以释除到你们疑虑呢？ 刚才我听我都有一路听，我都听到好像都听到有少少担忧，原来他就说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很多 uncertainty 的，真的是很多不确定啦，就是包括是其实这些这样的工程上即使是可行，但是是不是真的有用呢？而如果是没用，就是他都其实都承认了他一路要预个容量是加高的，那要加到几高才有用呢？又或者这个的成本是要几多才可以令到大家安全呢？原来现在都未有一个很确定的数据可以告诉市民听，我们这个工程是真的一定是会安全的。咁而事实上呢，我们都睇返世界上其他嘅例子，譬如关西机场，咁因为呢佢就正正係浸过，咁工程界上面呢都话好，我就起个海堤去阻住去呢啲咁样嘅浪吹去个第一个机场上面。咁但係上次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打大风之后呢，关西机场係浸晒嘅，就係喺正呢个工程之后。咁所以都可以见到，其实原来工程话可以解决嘅问题呢，即使去做完補救的措施呢，都可以是因为很多不确定性而再浸过的。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咁多无论是安全或者成本的风险都是未搞得清楚，就搬55万人上去的话呢，咁我諗如果我是香港市民的话，我都要再想一想是不是真的要搬上去，又或者是不是有这样的需要咯。 嗯，我想跟进返头先同你讨论 Y 型水道的问题啦。头先你都讲到话，即是要有源源不绝的风先至可以减低到熱島效应啦。咁但係即是譬如而家你睇嗰个嘅设计嗰个嘅概念啦。咁你觉得是不是仍然都会有熱島效应嘅存在呢？咁同埋对于嗰个水道里面譬如珊瑚啊、淤泥等等的影响又会是怎样呢？你们的研究是怎样的？ 剛才有讲了熱度，现在可以讲一下珊瑚了。其实这个珊瑚就是讲说起好，它说可以避免构成影响，就应该是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起个岛的时候就可以避开直接要铲起珊瑚去起个岛，那就觉得是保护了。还有第二样就是说起完之后呢可以保持水流不变，咁就令到珊瑚都唔会因为水流改变咗而受影响。咁但係其实呢个最大嘅质疑就係，第一，填海系咪就淨係唔铲起就唔会对旁边嘅生态造成影响呢？咁呢个答案系否定嘅，因为我哋睇返好多数之不尽过去嘅例子，譬如係喺附近嘅山炮工程啦，又或者係港珠澳大桥等等啦，我哋都可以见到譬如係海豚咁样，你在港珠澳大桥只是填百几公顷的人工岛，但是它可以赶绝的海豚呢，是讲的是几百公顷之内的海豚呢都是大幅下跌了，而且在工程完了之后呢，它们都是没有回过来。咁我哋又睇返一啲相啦，如果大家去睇返一啲卫星图嘅话，喺港珠澳大桥起嗰头几年呢，无论佢嘅相都会见到佢喺起嗰个海墙嘅时候呢，海底嘅淤泥係全部都返晒出嚟，係超过半公里嘅。而且你都可以睇返啲数字啦，当时政府自己都有做啲报告監測住嗰大嘅水質呢，无论係原浮物啦定係佢嘅混濁度呢，都係去到一个警戒嘅级别。咁所以可以见到其实你都未起完啦，即係唔好讲个蛙形水道起完之后有咩用， 而是工程期間，而家講緊二三十年的工程期間，其實都一定是會污染曬側邊的水域。咁唔計呢個因素落去，而係淨係講話唔鏟到就冇事，又或者起好之後就保留水，保持個水流而冇事。咁呢樣嘢我哋覺得係完全迴避咗真正嘅問題咯。 嗯，另外都想同你哋傾下，即係譬如你哋從一個環團嘅角度咧，點樣睇今次嗰個公眾諮詢？咁因為咧，其實今次公眾諮詢都有一啲比較技術性嘅內容嘅。咁其實你認為譬如今次即係政府嗰個嘅網站啊，去公布嘅資料咧，對於譬如你頭先提出嘅一啲問題，有冇一個釐清嘅作用咧？ 上面就首先啦，個無論係文件啦，或者諮詢網站啦，就係冇唔問到咧。局方當時都冇主動去同市民講，咁呢個已經係顯示到，咦？究竟局方係有幾想係聽市民，或者有幾衷心係想聽市民嘅意見咧？咁呢個首先係質疑嘅。咁而佢裡面嘅內容啦，咁無論佢網站係點樣做啦，咁再加埋佢嘅形式，咁其實都係見到好單方向嘅。咁意思就係佢頭先都有提到啦，以前係直接會有打電話嘅，咁甚至係一啲大型嘅發展計劃咧，都必定有一啲叫做公眾論壇，啲官員係真係會落到區同啲市民做一個面對面嘅對答嘅。咁呢方面咧，就今次係絕對係冇一啲公開嘅場合，令到官員係可以同市民或者市民有個機會去問到官員問題咯。咁所以呢樣嘢就都會見到，其實喺形式上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退步嚟嘅。咁至於再講內容啦，咁內容其實就係、是好似立法會文件咁樣啦，咁可能就加多咗幾張圖。咁但係其實裡面咧又冇一啲好實質嘅理據啊、數據啊，咁就純粹就係話啊，我哋計好曬，咁但係點計先？裡面嘅細節係咩咧？咁唔單止係冇顯示出嚟啦，我哋亦都再問嘅時候，亦都冇更加多嘅數據。咁所以一個咁大公眾利益牽涉幾代人嘅工程，咁似乎嗰個公眾諮詢就做得非常之粗疏咯。 嗯，好啊，唔該曬陳可純，多謝你啊。陈可纯咧就系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嚟嘅，咁头先都讲啦，即系呢个嘅交易州人工岛嘅工程咧，咁预计吓2022年嗰时估算个价格咧就系大约系5800亿啦吓，咁啊讲紧嘅就系话会有做到咧就系1000公顷嘅人工岛面积啦，咁可以咧容纳咧就系500万平方米嘅楼面商业楼面面积啦，同埋住到咧50至55万嘅人口噶，点睇呢项工程呢？咁啊，头先都听到一啲嘅技术方面啦、环团方面嘅关注啦，你又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陈女士喺度，陈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主持人， 请讲啊， 系两位主持你好，冇啊，我想表达我少少意见啫。咁我首先咧，我就觉得个公众咨询咧时间系好唔足够嘅，咁同埋咧就亦都好似点讲啊，冇乜宣传啊。咁我都係偶然呢就係、是、喺東涌呢就攞到一份嗰啲 information pamphlet 啦，咁我睇咗，咁我睇完呢我就有少少意见。咁第一呢就係、是、嗰、那个我觉得佢淨係讲啲所谓好嘅嘢啦，即係个预警係将来会点点点起好之后会点点点好点好咁。咁但係呢佢就冇乜交代到个钱喺边度嚟啦。咁同埋呢就係、是、個錢以我聽到嘅即係啲報章啊咁嘅消息聽到呢就係、是、似乎就係低估咗好多嘅。咁但係佢又冇寫喎、啊。咁另外呢就嗰、那個 information transfer 呢、我留意到呢其中一張圖呢佢就係、是、似乎係用咗外國嘅即係可能係真實情況啦，外國的真實情況。咁啊，兩邊咧就係、是、有即係有啲樹啦，起咗好多樹啦。咁側邊咧即係林蔭大道啦。咁然之後咧就兩邊嘅建築物咧又好矮嘅。咁分明咧就即係誤導我哋觀眾啦，因即係或者係嚇。咁因為點即係香港佢即係話明係會起啲高樓噶嘛，有公共屋邨啊，又私人樓啊，又商業樓啊咁。咁根本就唔會有啲5、6層高嘅樓嘅。 OK， 咁我覺得佢有冇搞錯啊？點會咁樣誤導觀眾呢 OK， 好多謝曬陳女士嘅意見嚇。咁我哋聽多位聽眾啊，把握時間有莫先生喺度。 莫生你好。 系，其实咧，我觉得咧，你可以参照啲大型发展商嗰个做法。嗱，咁我举个例啦。我相信有啲市民咧，个大埔有个叫蝴蝶园嘅，系好多蝴蝶睇嘅。就响啲大型发展之后咧，就已经唔见咗30%噶啦。咁其实而家佢哋又再发展，即系啲蝴蝶就唔见咗啊？点解又可以再发展咧？嗱，其实佢哋有个方法。佢哋就係每兩個月去呈交一啲環評嘅報告，或者一啲政府認為需要嘅資料，就俾嗰附近嘅居民嚟到去表達意見。咁就好似疲勞轟炸咁，每兩個月一次，每兩個月一次。咁變咗嚟講咧，就係話佢哋所得到嘅意見信咧，就係每一次會少過一次。咁變咗嚟講，條數咪靚咯？點解政府唔可以抄下啲大型發展商嗰個做法咧？ OK， 好多谢晒莫生嘅意见啦。头先有听众提到话，即系融资啊、资金嗰方面嘅问题。咁政府都曾经讲过话咧，系唔需要全部都依赖公帑去到做呢件事噶。咁可以咧，采用唔同嘅融资选项啦，适度运用市场嘅力量去到推展呢个项目。咁都有讨论过，譬如系发债啊等等呢啲嘅选项啦。咁都要睇睇究竟政府嚟紧用咩方法。咁呢个嘅公众参与活动咧，将会去到3月31日啊。咁啊，当然市民都可以继续把握机会。发表意见啦吓，咁亦都睇睇究竟政府会点样考虑呢啲意见啦。 咁就住头先第一位听众所讲嗰、那个即系咨询时间唔够嘅问题咧，咁都有一啲嘅团体都有一个咁嘅疑问嘅，就系话需唔需要做一个分阶段嘅咨询咧？因为今次系一个3个月嘅一阶段嘅咨询嚟嘅。咁过往有啲大型项目都会有啲，譬如概念啊、初步方案同具体详情3个阶段。咁不过今次就系3个月就完结咗啦。咁、那个时间上面系咪比较短咧？咁呢个似乎都有啲争议。 瑞文啊，我哋嘅节目找到 年轻人做啊嘛，世杰，我知啊。 這个呢个又唔可以纯粹用年轻去形容嘅，佢经验老到噶。 我系天文台台长陈柏伟，今个星期六我会亲身上嚟大气候，同大家展望本港今年嘅天气概况，究竟嚟紧天气会系点？记得留意啦。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嘅好朋友骆文哲， 大气候。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26，自由風，自由風呢一節咧，想傾下港鐵票價嘅調整。林智恩啊，早前咧係政府同埋港鐵咧就係完成咗有關於港鐵票價調整機制嘅檢討啦，將會喺6月生效啦。咁而港鐵咧，尋日就係發表啦，就係話咧係經新嘅一個調整機制去到計算咧，咁啊得出咧就係嚟緊嚇講緊係2023至24年度港鐵嘅票價調整幅度咧就將會係2.3%啊！疫情期間曾經試過2年咧係凍結票價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將會係咧繼2019年之後咧，港鐵咧再度加價啦。林智恩， 係啊，咁而咧喺今次嗰個檢討嘅之後嘅新機制之下咧，就有一個我諗聽眾都好關心嘅咧，就係嗰個程程啊3% 嘅車費回贈咧就取消咗，咁取而代之咧就是、一個叫特別車費日啦。咁而特別車費日咧就會提供半價優惠嘅，咁而由於啦嚇2022年咧，港鐵發生有一啲嘅事故啦，咁就要罰款咧，大概1億元嘅，咁而每咧2500萬咧，其實港鐵咧就要喺特定嘅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就推出一日特別車費日啦，咁所以咧今年咧就推出咗4日，咁但系咧即系去比較翻個程程3% 回贈咧，同特別車費日咧，咁就有啲市民就話其實咧都好視乎咧個優惠係即系同佢出行模式有關係啊，因為有啲人咧可能星期六日咧都係留喺屋企嚇唔外出嘅，咁反而咧即系上班族嚟講。如果是有程程回贈的話，就對他們來說好像優惠大一點。 講多一句，今次嗰個港鐵嘅票價調整係點樣計出嚟嘅咧？咁就係考慮咗消費物價指數嘅變動啦、運輸業工資嘅變動啦，以及咧係生產力因素。喺今次調整之後咧，就係加入咗物業發展利潤嘅因素係計埋落去啦。咁而咧本身嗰個計算出嚟個調整幅度方程式咧，就係加5.35%嘅。咁但係因為咧就港鐵咧就提供咗一啲嘅特別減免啦，以及係將一啲嘅加幅咧調整至到下個年度啊，咁所以咧就令 度，最终嗰个票价调整咧就系2.3%。咁但系对于即系以前嗰个计法嚟讲，边样嘢会系令到个票价系会计得系个加幅冇咁多咧？咁而家咁样就调整法系好事定坏事咧？吓，咁啊欢迎各位听众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请嚟一位关注组成员啦，就系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成员纪俊安。纪俊安你好。 喂，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头先就问到啦，即系究竟今次用新嘅机制嚟到计出呢个港铁票价嘅调整，同以前有冇咩分别啊？你见到？ 好，唯一嘅分别就系生产因素，因为佢用咗一个新嘅方法，就系用物业嗰个比数去做啦。咁佢就系减0.6到0.8。咁比起上个机制，佢只系有一个零点六嘅一个特别扣减，其实个分别只系嗰个生产因素佢多咗最多0.2%，而今次咁啱佢用嘅方法就系计到超过100亿啦喺物业收入，所以佢就一减就减0.8。咁其实同旧嘅方案比，只系争嗰0.2%，你实际上睇翻条数，其实真系分别不大咯。 咁啊，不如都就嚟听呢个7:30新闻啦。我哋不如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啦。咁啊，刚才就倾紧嘅就系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嘅成员纪俊安啦。咁各位听众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头先都讲到啦，今次咧个生产力因素个扣减咧系计入咗港铁嘅物业利润啊。咁所以咧就系减咗0.8%，0.8%嘅。咁但系咧就见到啦，嚟紧咧就系呢个新嘅机制底下咧。每程3%的车费回赠啦，咁同埋背后一啲可能系分享利润机制咧，都系同以前系冇咗嘅，应该点睇咧？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旅游业监管局要求业界及餐饮处所最迟喺听日落实三项改善内地团喺九龙城区用餐嘅安排，包括旅行团用餐需要预约，用餐时间不少于30分钟，以及餐厅要派员执行人流管理措施。旅监局行政总裁方安妮接受本台查询时话，两间区内接待内地团嘅酒楼今日试行新安排，其中一间嘅人流管控有改善，另一间就因为楼面人手不足，转台需时较长，导致团友要排队等候入席，情况不理想。佢话相关酒楼承诺听日会减少预约。方安妮又表示，聘请保安协助疏导人流系酒楼自愿提出嘅建议。所以所有持份者都努力处理街道聚集问题，他不希望现阶段探讨处分，但是指出如果有酒楼只顾做生意，采取不合作态度，监管局亦有行政措施处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会在优先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情况下，针对明显人力不足的行业积极考虑输入劳工。发展局和运输及物流局会在年中或之前就建造业及运输业人力资源情况提出整全策略及初步建议。孙玉涵提到，两个政策局提出的应对措施，其中一个方法是参考劳福局即将推出的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发展局表示，为应对建造业人手需求提出整全策略，相关工作正按目标时间进行中，将适时交代。去年施政报告提及本港多个行业面对人力短缺问题，相关政策局会听取业界意见，并因应不同行业情况提出解决方案。民主派47人初选案，16名被告否认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已经认罪的被告，时任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开始作供。他供称2018年本案首被告戴耀廷提出风云计划，即是找有志人士到一些没有民主派的选区参选，各区区议会赢得过半议席，夺取主导权，将政府的社区参与拨款用于推展公民社会活动。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追问赵家贤，戴耀廷是否想将区议会的成功经验复制到立法会35+？赵家贤表示同意。机电工程署计划今年9月1日实施第4阶段强制标签计划， 涵盖范围扩展至气体主食炉、即热式气体热水炉以及发光热极管，即系 LED 灯，估计每年可以节省大约1亿6000万度电，相当于每年减少大约75000公吨碳排放。并就计划实施设立15个月嘅宽限期。机电处处长彭耀雄话：未来计划提出修例，禁止市面出售部分耗能过高嘅产品，以推动业界引入更节能嘅产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19至23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回升，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日间相当温暖，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隔田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而家狮隧公路去马鞍山方向就稍为多车啦，排到去世界花园。红梅谷路上行嘅车龙就去到新翠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九龙塘会对开。不过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嘅车龙就好长啦，因为星辉豪庭快线嗰度咧，而家有坏车阻路噶，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星辉豪庭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只系喺理工大学对出，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军器厂街。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咧，仲系稍为多车，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啦，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一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踏入最后关头，终极抓捕一触即发。 潜入制毒村的赵家良为收集制毒名单，性命危在旦夕，而蓄势待发缉拿毒贩的李飞，又愿不愿意冒住失去父亲赵家良的风险攻入塔寨村呢？ 破冰行动完结篇，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拓新机遇招聘会暨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招聘博览。 我知道3月30号在湾仔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3G 展览厅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本地同大湾区内地城市的空缺，适合大专毕业生，仲有职场招聘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 咪知啦，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港鐵票價調整啊！咁港鐵尋日就宣布咧，根據新嘅調整機制咧，就計算出咧或者係得出咧係最新嗰個票價調整將會係2.3%啊！咁我哋可以開放電話熱線啦，就係1872311，聽眾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嘅。咁剛才咧就同緊港鐵票價結構關注組成員紀俊安傾緊嘅，請翻紀俊安出嚟先。你好， 喂，你好啊，兩位主持。 都提到呢以前嗰个机制呢其实係有程每一程都减3%呢个嘅票价优惠㗎。咁但係新嘅调整机制之下呢就冇咗呢样嘢啦。咁就住呢嗰个服务表现方面呢就将会嚟緊呢一年呢就提供4个周末嘅日子都提供一个半价优惠。咁不如都请你比较一下两者嗰个票价即係对于乘客嚟讲边样系着数啲呢 我諗最首先就係一樣嘢就係緊係咪即係個個乘客都希望成日都享用到嘅特惠呢個車費日呢咁因為呢個特別車費日前設就係因為有一個故障咁所以有一個補償嘅方案咁而補償佢揀星期六日佢其中一個考慮就係因為星期六日出行嘅人數比較少或者冇平日咁多對於成個運輸系統嘅衝擊比較細咁所以點解即係港鐵佢揀星期六日去做呢咁但係對於一般乘客嚟講，咁我梗係每一程有一個即係車費回贈，例如之前係3% 或者再多啲3.8% 嘅時候，咁呢個對於真係我無論係咩時間去搭，乜嘢日子去搭，咁呢個當然絕對係比較即係感受，大家會感受深啲，或者嗰個對於車費即係可能無例加價嗰個影響都冇咁大，都有個即係緩衝嘅作用喺度啦。 另外都想同你傾下嗰個方程式啦，因為而家嗰個生產力因素咧就會同港鐵嗰個物業發展嘅利潤掛鈎嘅，咁不過都有一個上限啦嚇，即係如果利潤高過100亿咧，其實就減0.8%，咁但係呢一個已經係封咗頂噶啦，咁即係話咧，其實港鐵喺佢嗰個地產項目上面，即係再多利潤都好啦，即係都唔會再有更加多嘅回饋去俾市民嘅，即係只要係高過呢一個嘅上限嘅話，咁設呢個上限咧，你認為好處同埋壞處喺邊度咧？ 咁其實到好處就係、是，即係對於港鐵嚟講，佢可以控制，即、就、係、是、我就算我賺喺物業賺幾多都好，其實最多都只係咁，即係喺個整體車費票價佢都係減多0.8%，咁但係即係少過呢、這個，咁我都有0.6%，咁對佢嚟講，其實0.2%可能即係睇落就好，即係唔係係咪好大咧？咁可能對於佢嚟講，其實個分別就已經好大，因為如果用翻阿局長個講法，係影響嗰個係因為影響個基線，咁係生生世世咁影響啊嘛，咁所以即係對佢嚟講，我諗個分即係純粹個分別係呢一個位咯。 我想跟進翻頭先講，即係新機制同舊機制嚇、或者係而家新嘅票價調整同以往嗰個分別啦。因為以往咧就有3%嘅每一程嘅車費回贈啦。新嘅一年啦，咁雖然咧就話有咧就4日，因為服務表現嘅關係咧，咁就係喺週末有半價啦。頭先你都講咧，即係因為係事故嘅緣故而儲落去到回贈翻俾乘客。是周末的啦，咁可能对一啲星期一至五出行嘅市民呢未必受惠。咁但我见到有啲传媒喺度计呢，就算你嗰四日嘅半价优惠呢、這个市民都有出行嘅话，咁嗰个嘅车费嗰个嘅扣减可能都不及呢一个每日都搭港铁，咁而呢係佢得到每程3%回赠係咁着数喎。你系咪都同意呢个发言啊？ 咩係嘅？其實咧，佢2017年做檢討嘅時候，佢嘅3% 回贈咧，佢有提出嘅條件，就係無論佢喺當時嘅服務表現啦，定喺盈利嗰個貢獻方面，佢就算貢獻嗰個出即係落嗰個優惠基金幾多都好，港鐵係需要係提供呢個優惠至少半年，咁即係代表住個乘客喺即係加咗價頭半年，佢都可以享用到呢個3% 優惠。咁但係特別車費啊啦，講緊我只係指定嘅週末，如果兩日即係週末，我除非話真係我日日不斷咁去乘搭港鐵嘅啫。如果唔係，其實你就算半價咗，其實你慳到嘅錢都真係未必話你有半年，至少半年3% 車費回贈咁多啦。 咁所以其實喺檢討呢個機制嘅時候，你有啲咩嘅意見呢？即係今次其實加咗落去嘅呢，就係喺頭先都講啦，即係生產力因素呢，就係扣減嗰個物業嘅利潤啦。咁、那個封頂就係即係0.8%啦。咁都可能呢係未能夠有啲人認為啦，未能夠反映呢，就係港鐵喺物業嗰個利潤嗰度，如果真係賺好多錢，都仍然係封頂呢，就係減0.8%。咁你覺得應該，其實當初即係你嘅意見係點？应该怎样去调整这个机制的呢？ 咁其實成個機制之前比較處，即係我諗市民嘅感覺都係非常複雜，因為佢好多即係唔同嘅因素，亦都特別係生產力因素，亦都係一個非常複雜嘅概念。咁佢今次就用一個取巧方式，佢將生產因素定義為就係呢個物業發展所賺到嘅利潤。咁而過去因為油加之後又加3% 車費回贈，所以大家乘客就會覺得哦，又加又減，究竟係點咧？咁佢而家佢掹咗3% 車費回贈呢樣嘢，佢可能嘗試回應緊就係呢、這個。即係 大家感覺好複雜嘅概念，咁但係就變相就係當加價嘅時候，咁乘客其實嗰個衝擊比較大，因為一加就直接加，而唔係話先加咗價，再有一個優惠讓到，即係個幅度未必咁大，即係乘客嗰個承擔能力咁就一跳，一跳就跳到新嘅票價加咗價咁樣咯。 嗯，不过你刚才提到一点呢，就话而家嗰个新的机制都其实好像有点矛盾。因为而家嗰个机制安排就是你即係港铁佛够2500万就係推半日嗰个优惠日啦，咁就取代咗个 3% 车程回赠。咁但因为呢，其实通常呢啲事故如果我哋讲平日个影响都好严重啦，咁然后即係周末又俾返啲优惠。其实究竟即係乘客嗰个角度嚟讲，即係应该希望係有事故定係冇呢？咁 应该咁讲呢，即係如果港铁真係喺嚟緊嗰年即係好叻吓，服务表现好好，佢系冇出过事故嘅话咧，咁其实佢可能系唔需要提供呢啲特别车费日半价优惠， 即系冇一个承诺特定有几多日车费噶嘛？ 你点睇呢件事啊？ 系咯，我谂大家成日好矛盾啦，你都即系大家一来都希望大家搭得即系港铁嘅嘢，但又希望件事系时间准时可靠，亦都可以控制到。但系到万一出现事故，就算喺平日，就特别喺繁忙时间发生，咁但系个补偿喺周末，咁大家系咪真系好即系一嚟你又想去平啲，但系另一方面你又唔想佢有呢、這个即系事故嘅时候，咁呢件事系有少少有趣同矛盾咯。咁所以我一路讲紧就系即系点都唔会够一个长。其一個回贈嚟得更實際。 嗯，同埋都想问多少少咧，个方程式咧，即系而家改咗就会同嗰个物业发展利润挂钩啦。其实你自己认为有冇其他因素，即系将来如果再要检讨嘅时候都可以加入去咧？譬如嗰啲租金啊，或者港铁嘅广告收益等等，系咪都系可以加入去嘅啲因素咧？ 我谂其实呢啲商业活动嘅利润其实都值得加落去，因为嗱，当然大家都好关注就系、是，因为港铁系靠铁路加物业去即系去资助佢兴建铁路同营运铁路嘅成本啦。咁但系除此以外，佢都有其他唔同嘅 side business， 即係有唔同嘅其他嘅物業嘅業務。咁而呢啲業務點樣去，佢同樣都貢獻一個利潤俾港鐵嘅時候，咁呢啲同樣都值得喺嗰個生態因素嗰度去反映翻出嚟啦。 嗯，好啊，唔該曬紀俊安，多謝你。 係好。 纪俊安咧就系港铁票价结构关注组嘅成员嚟嘅，咁啊六月开始咧，咁港铁嘅票价就会调整。应该话嚟紧新嘅一个年度啊，新嘅年度2023至2024年度咧，那个亦都系即系讲紧六月生效啦。咁就系会港铁嘅票价咧就会加2.3%啦。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翻嚟转头再倾。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最佳女歌手奖。 得奖歌手叶倩文小姐。 我希望这个不是给我，因为我年纪最大的了。我希望这个奖是表示我是懂唱歌的。其实这个奖是我想要的，很想要的。多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多谢你这么多年的鼓励。好，多谢你们，多谢。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依家我哋讲紧系1984、1985嗰啲，黎小田佢揾我编首歌俾阿国哥嘅，咁嗰就叫《传来有你》。 与巨星一起走过的日子，佢系编曲大师。都支持。 最后一次同佢做嘢就系录嗰只叫做《同步过冬》，哥哥就第一个唱嘅，跟住有其他嗰啲 artist 都好多好多人好多人嚟，我哋都有讲有笑咁，好轻松咁就跟住录完啦。我嗰阵完全睇唔出噶，距离佢做呢样嘢咧系几个月嘅啫。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点46分，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咧讲翻同疫情相关嘅话题啊。林志恩啊，世界卫生组织咧就寻日有一个专家组咧就就住疫苗接种复常嘅路线图咧就做咗一个网上嘅发布会啦。咁就建议话咧将人群分为高、中、低三个风险类别啦。咁其中咧高风险人士，即系讲紧长者啦、前线医护等等嘅人士咧，可以喺对上一针疫苗接种12个月之后咧就接种加强针。 孕婦如果對上一針咧係六個月或者之前咧，亦都建議係接種加強針嘅。咁至於中風險同低風險呢啲嘅人群咧，就唔再推薦去到常規接種新冠疫苗啦。咁即係話可能都唔少嘅人咧。都唔需要話去到再常規打呢個新冠疫苗啦。 咁至於香港又點呢？嗱，今日咧衛生防護中心咧下嘅聯合科學委員會咧就討論咗新冠疫苗嗰、那個香港嘅接種策略啦。咁疫苗可預防疾病委員會嘅主席咧劉宇龍喺會後就表示咧，就專家咧就一致通過咧就建議高風險人士咧就可以今年再打針，咁就政府繼續免費資助啦。咁亦都強調咧我哋有足夠嘅疫苗嘅。咁另外。就係即係其實劉宇龍亦都所講啦，就話其實佢哋咧考慮咗好多唔同嘅資訊咧，先有呢個決定啦。譬如世衛嘅一啲指引啊、本地數據同研究結果等等，係得出一個適合香港狀況嘅決定嘅。 咁呢個時間，我哋不如就請嚟劉宇龍教授同我哋講解一下今次嘅建議啦。電話旁邊有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龍教授啊，劉教授你好。 好，兩位主持 係。今次不如都講一次你哋今開會之後嘅建議先好嗎？ 好啊。咁其實呢我哋呢個會呢就一早就定咗㗎啦，咁啱世衛咁巧又係琴日就出咗佢嗰個新嘅指引啦，咁我哋之前諗嗰個方向呢同世衛個指引都好接近嘅，咁我再複述返頭先兩位主持講啦，咁我哋都認同佢好多方面嘅，咁就包括喺2023年咁我哋就容許啲市民係高風險群組呢可以打多針加強針，咁無論佢之前打過幾多針都可以打多一針，咁嗰、那個區間咧最低限度六個月，當然你十個月、十二個月都可以啦嚇。咁高風險咧大概有五類啦。第一類因為嗰個年紀我哋就界定咗五十歲或以上，咁當然包括住喺院舍嘅老人家啦。第二組咧就係嗰啲十八到四十九歲，但係咧就有啲長期病患，使人好擔心。咁第三類咧就六個月打上就得啦。咁打上去嗰啲就係由六個月一路去到一百歲啦。咁嗰啲咧如果佢係有啲好嚴重嘅免疫缺失。咁嗰啲我哋都容許再打嘅。咁第四組咧就係嗰啲孕婦，因為孕婦要保護佢自己本人啦，同埋個 B B。咁所以如果佢懷孕喺2023年咧懷孕期嗰陣時候可以打多一針。咁但係當然對上一針或者感染咧就一定要係六個月以前或者再多啲過六個月啦。咁第二個人群咧就係嗰啲所謂我哋嗰、那個衞生工作者啦。咁、那個衞生工作者個定義就好闊嘅。咁就唔淨止醫院啦，仲有包括我哋實驗室啊，或者做研究，如果係有風險，係因為佢哋要同嗰啲病毒有接觸，都係屬於呢個高風險群組。咁呢個咧就同世衛基本上一致，不過我哋就將佢更加簡化咗，容易啲明啦，等市民。咁至於中風險嗰啲咧，就我哋就覺得其實因為我哋之前都比較寬鬆嘅，咁如果打完三針。之後，如果佢哋真係想打第四針，其實都容許嘅。咁所以大家都傾完呢個問題咧，咁就有同世衛有少少偏差啦。世衛就話呢啲即係健康嘅人士冇病冇痛，即係譬如你十八歲一路去到四十九歲冇病冇痛，其實世衛就你打三針都夠噶啦，唔好再打啦嚇。咁但係我哋亦明白有一小批人啦，因為基於佢個人嘅原因想打多針，咁我哋都喺呢一個。考慮之下咧，都係容許嘅。咁至於兒童咧，就其實打三針一定夠噶啦。我哋就唔建議，亦唔會想嗰啲兒童打第四、第五、第六針咁樣樣啦。 劉教授，頭先我都引述咧世衛嗰個建議，就係話咧高風險嘅人士，即係包括長者啦，咁可以相隔即係對上一針相隔十二個月咧，先至再接種加強針啦。你哋今次個建議就係、是、首先長者嘅定義，你哋定五十歲啦，兼且咧就係佢哋嘅間距，你哋嘅建議係六個月啦。聽落咧就好似都比世衛呢個嘅建議係再謹慎，或者即係再希望佢哋保護多啲，係咪有啲咁嘅諗法啊？ 因为世卫嗰个咧，佢再将嗰啲高风险再细分啊，咁有啲系六个月，有啲系十二个月。咁我哋明白市民其实经过三年嘅疫情，打针都打咗两年多，咁其实真系有阵时就会唔好话抱怨咧，即系话点解我哋嘅委员会出嚟嗰啲嘢都系咁复杂，好难明。咁所以我哋就一刀切，咁啊最低限度六个月，咁你咪等十个月、十二个月都冇问题嘅。咁至于世卫点解有啲六个月咧，佢就将佢分八十几岁啊、七十岁啊、六十岁啊，有边一种病真系细得太。分得太細，咁佢點解要咁樣做呢？你要明白世衛係面對全球㗎嘛，有190多個國家，有啲國家好富裕，有啲國家真係好窮，咁所以佢一定要好謹慎用每一針疫苗點樣用法，唔係話香港唔謹慎去用，即係我哋可以 叫做鬆手啲啦，嚇，唔好話浪費啦，嚇，鬆手啲，咁就等市民去自己評估自己嘅風險。咁同埋我都講咗好多次啦，咁呢、這個一定係淨係建議嘅啫，係推薦嘅啫，係規勸嘅啫，唔會有任何壓力嘅，嚇，唔係話好似之前。大流行嗰陣時係有疫苗通行證啊等等嗰啲措施嘅。 教授都想問一下，因為咧世衛就話唔建議咧，其實一般即係健康嘅人係恆常接種啦。咁佢就認為其實個效果就微乎其微嘅。咁但係如果我調翻轉個角度去問咧，就係如果有一啲人真係想可能每年係接種一次嘅，其實都會唔會有一啲唔係咁好嘅影響嘅？ 係啊，世衛其實講得好清楚噶。咁、可能兩位主持都知我個取態就係、是、其實如果你係健康嘅成年人冇病冇痛三針乜都夠㗎啦，真係唔使打第四、第五、第六針咁樣。咁世衛亦講咗佢而家同埋出個指引咧，都係一個叫時間嘅限制，叫做 time limited， 即係唔係話永世一路咁不停打落去嘅。佢亦講得好清楚嘅，唔會係每年都要打嘅。佢而家呢個推薦或者規勸咧，正係適合喺呢一刻嘅。時間就唔會話你每六個月打一針，或者有啲人就話每六個月，有啲人就話每一年打一針，係冇呢種咁嘅事嘅。咁因為呢個咧都係要按住個情況定期去檢討，因為新冠真係唔係流感嚟嘅，同流感係兩碼事嚟嘅。咁我哋真係要好小心，唔好就將流感嗰個常規每年都要打嗰個模式就套入去咯嚇。咁、當然我頭先聽到主持都好擔心，哇！你咁打會唔會有其他啲問題？咁我完全認同市民。嗰、個質疑嘅，咁我自己本人其實就認同健康嘅成年人冇病冇痛真係夠㗎啦，但如果你年老有病痛咁你咪打囉，打多針囉，甚至乎好擔心我哋都容許你再打多針囉。 嗱，教授想請教你關於即係講多少少咧，關於兒童同青少年嗰個打針指引啦，即係譬如話而家仲有一啲人係未打齊三針啊，或者可能有啲人咧係有啲健康嘅，有啲係比較體弱有長期病嘅，咁呢啲兒童青少年你哋嘅建議係點樣啊？今次 OK 嗱，如果出從來冇打過嘅咧，咁我哋都建議佢打齊三針啦嚇，咁我就統一曬噶啦，五到十一歲以前打呢、就 BioNTech 就話兩針，而家都統一做三針，等市民容易跟啦。咁之前點解五到十一歲打 BioNTech 嗰個話兩針，就因為當時就係好擔心嘅心肌炎嘅。咁而家因為佢第二針已經好耐之前，咁我哋都覺得呢個風險係極低。咁為咗大家市民方便即知道我哋嘅推薦係咩，咁所有都統一就做三針。如果打完三針係真係唔使打第四針，嗰、那個我都係反覆。強調咗，咁呢啲就健康嘅細路仔。但係頭先都講咗啦嚇，咁如果你係有病有痛，其實我哋都納咗入去，可以甚至乎今年打多針都得㗎。咁嗰啲咧就好緊要嘅免疫缺損啦，即係譬如你有洗腎啊，你醫緊 cancer 啊，或者係有啲病係需要食大劑量嘅類固醇啊、生物製劑啊，咁嗰啲梗係容許啦嚇。咁其實有一個區分嘅。 不如都請你講下而家香港個疫情啦，就不過咧，就因為咧，而家香港都撤銷咗隔離令啦，亦都唔需要向政府部門咧就強制通報啦。咁變咗其實專家去到評估而家個疫情嘅走勢，會唔會都難咗咧？你會點樣形容而家香港嘅狀況咧？ 而家嘅狀況咧，就係我諗每個市民都好開心啦。第一，佢自由選擇戴唔戴口罩啦，佢可以出門旅行啦。商貿啦、讀書啦等等，咁其實我哋都有收集數據，只不過冇人即係太過關注啦。咁但係當然個數一定唔準啦，因為嗰陣時有好多強制嘅檢測噶嘛。咁但係都會知道個疫情真係低到即係好低啦，因為我哋有數據每日，譬如有幾多人入醫管局醫院啊，有幾多真係仲係通報啊。咁其實每日真係通報嘅真唔多過50宗嘅咋嚇，即係大概咁，每個星期得嗰幾百。仲咁喺醫院裏面嘅都係講緊百零個咁樣樣，咁然後每日真係要入院咧十個八個，咁死亡有陣時都冇噶嚇，咁因為大家都要明啦，過咗三年嘅疫症感染就有感染啦，打針就我哋打得真係唔錯，打咗八成幾啦，頭一兩針就打到九成添，咁當然老人家同埋最細嗰個群組仍然係。即叫做比較冇咁滿意啦，咁但係嗰啲都感染咗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個疫情其實就真係要一種常規嘅去諗囉。咁我哋都喺頭先都有講過，咁其實因為之前有得緊急 法令 Cap599 嗰啲，咁慢慢都要逐步退場，咁最後嗰個退場就係疫苗點樣去使用啦。咁嗰個政府仲有一啲時間先退到場，退咗場之後，咁嗰啲疫苗咧就唔係淨係要政府可以提供，就變咗喺私人市場都會有。咁到時疫苗委員會嗰、那個所謂推薦咧就會容易好多啦。咁有啲咧就唔係由公帑去負責嘅，有啲咧就係你自己覺得你需要，你咪繼續去打咯。咁但係呢個係你個人嘅保護，唔係為咗保護全香港，唔會有即係重大嘅危機發生，或者係因為我哋而家世衛個指引，如果大家睇清楚，佢有一個英文叫 cost effectiveness， 其實個成本效益都攞咗出嚟。咁我之前都講咗，我即係對某一啲疫苗嘅個表態，咁其實我哋真係要開始諗公帑每一蚊都係香港市民嘅，咁我哋真係要用得其所咯嚇。咁如果你嘅好處真係微乎其微，只不過係六個星期就冇曬個微乎其微嘅好處，咁點解唔用嗰啲公帑去解決我哋而家好大嘅問題啦，老人院嘅問題啦，我哋叫做公屋個輪候時間咁長嘅問題啦，仲有好多農屋同埋板間房嘅市民，咁係咪應該善用嗰、那個資源？甚至乎如果講翻疫苗，係咪有啲新嘅疫苗真係比較好用嘅，又真係好嘅，咁咪用咯。否則你不停打第五、第六、第七、第八針。咁為咗啲咩呢，我哋真係要問問自己囉。 教授，我都見到世衛仲有一個呼籲呢，就話佢哋希望各國呢係努力彌補疫情期間錯失嘅一啲常規嘅疫苗接種，咁亦都強調一啲疫苗可以預防疾病。譬如呢，香港有冇出現呢個錯失常規疫苗接種嘅情況？ 有㗎，但就冇好似其他啲譬如本區喺西太平地區，譬如菲律賓啊，或者其他啲真係好淒涼，佢哋叫做 zero到 children， 即係一針麻疹針都冇打，真係好得人驚。咁當個麻疹一翻嚟大爆發咧，一定死好多人噶啦。咁香港都會錯失咗少少，唔多，因為我都係疫苗委員會都睇埋嗰個麻疹嗰個數嘅，咁係大概5-6%到10%，已經追緊噶，追翻噶啦。咁所以請各位放心，應該打嘅，我哋都追得好貼噶啦。咁世衛就當然仲有好多其他貧困嘅國家，就因為啲精力啊、錢啊等曬去新冠，應該打嘅麻疹冇打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小兒麻痹，因為我本人都係即係同世衛嗰邊就係睇呢個喺全球呢個所謂點樣去剷除呢一個小兒麻痹，嗰度又係真係好大缺失，真係好得人驚。係啊， 時間關係，唔好意思，同劉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多谢 刘宇龙教授咧，就系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